娘子不亚如三国的吕布，二次重出真叫人越看越爱把他看，看死个人啊，却怎么奴看他，他怎么看不见奴啊？若不然我进房去与他说上几句话。我倒退了好几步，回头来叫了一声堂官大师傅，我说堂官啊， 来了， 你看那前边的人多，又吵又闹，搅闹的那位客爷怎么能够读书啊？ 依着您呢， 依着我说，讲课也请知到了咱那好客所啊，到那里读书倒也呀如主妇一样的归房去， 小堂官走上 煎炒烹炸加功夫，我做的是放猪炒肉。

撑得住今夜晚秋思，送你不送你早会不读，也免得爹娘将你终日一哭，但夫妻早泪分别说不尽的

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都生之死，身配一